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这个园子让我欢喜让我忧， 这个大学让人倾慕让人愁，时光深处这个园子里有什么样的故事？你对北大有怎样的困惑？北大到底有没有校训？ 为什么好好的湖要叫未名湖？ 什么时候开始北大有了优秀率，有了 GPA？ 想听最八卦的北大历史？ 你想不想听最犀利的燕园之声？ 我们为你扒一扒这个传说中的北京大学。燕园之声隆重推出专题节目《闲聊北大》，八卦无罪，考据有理， 敬请关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唐月圆。开学已经一个月了，不知道一八级的小朋友们对全新的大学生活有什么感受呢？那么今天就跟着我来到校园里，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同学你好，请问你们是一八级什么学院的呢？ 我们是一八级基础医学院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是高考之后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呢？ 因为感觉就我个人嘛，就是我爷爷还有我父亲都是就是医学这方面的，然后可能是受他们的影响，而且自己也是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吧，就选择医学了。 一开学一个月以来，你对就是这个大学生活和你高中时候所设想的生活，你觉得有差距吗？ 感觉是有点差别，然后反正大学生活比我想的就是更加自由，自己支配的时间也比较多。 那在学习方面，你觉得有压力吗？ 现在感觉还好，就是现在学就是一些通识课的话，其实就是还是属于能够理解的一些范围，就没有出现就是说特别特别难那种内容，特别难的也是比较少，就跟同学老师交流之后还是能解决。 那在日常生活中你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吗？ 现在的话，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就是之前参加过一个北医还有首医一个交流的活动，就参观了他们的各种实验室，还有一些医学的陈列馆，然后这个感觉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了解了很多关于学校的一些历史文化背景，还有一些关于医学的知识。 开学抢课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掉课的现象呢？ 我运气比较好吧，没掉课。 就是在学习方面的话，作业上会不会说作业量很大，然后会有熬夜的情况吗？ 我们目前的作业量不是很大，而且现在也没有出现就是有熬夜的情况，还是基本都能按时完成。 那平时有空的时候喜欢干什么呢？ 像我的话，我没事就弹一弹吉他，或者去跑步、看书什么的。 在学校里面吃饭的话，你最喜欢去哪个食堂？ 我觉得比较喜欢去农园吧。 为什么呢？ 因为感觉就是菜色比较丰富嘛，菜色丰富，而且价格也还行。 平常会去图书馆吗？ 会去，我之前去过就是学校里的图书馆，然后还有一次是去过国家图书馆。 在学校图书馆一般是去自习还是去借书呢？ 一般去的话，我去都是就是去那儿借书看，然后一般是像做作业啥的都是就是宿舍里面做一做。去图书馆主要还是翻阅一些，就是有时候可能平时比较难找那种书籍嘛。 同学你好，你是一八级哪个学院的？ 我是地空的。 地空的。可以介绍一下你们学院，就是你开学以来你觉得自己学到了什么吗？ 我是地质学类的学生，然后开学以来除了数学、物理这些基础课之外，就是关于地球科学概论的东西。我觉得这些课程教会我一种比较宏观，然后把一切事物都联系起来的东西。 在就是高考毕业后，为什么就是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个专业？ 这个是因为我当时就是学科已经加分了，所以没有办法。 好，就是在学习方面会有什么压力吗？ 暂时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那很厉害呢。那大学生活和你高中时候设想的有一定的差距吗？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吧。 为什么觉得差不多？因为我采访了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有一定落差，因为高中的时候老师家长都会说大学很轻松这样，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发现不是这样。那你在高中的时候对大学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家长和老师都会就是相当强调在北大也不会是一个特别轻松的大学生活，然后包括我也会在知乎上看到很多就是在北大当学渣是什么样的体验，所以提前感受到了这种紧张的学习氛围。 那在生活方面你觉得在北大的生活怎么样？ 我觉得它还挺好的。 那你在开学选课的时候会不会有掉课之类的现象？ 我都没有掉课。 都没有掉课。那学业作业很多吗？压力大吗？ 还行吧，就都还做得完，没有特别。 不会熬夜熬到很晚这样？ 没有。 你的老家是哪里的？ 我是江苏无锡的。 那在江苏生活和来到北京以后感觉还习惯吗？ 觉得北京好干啊。 就是很干燥是吗？ 对。 好，那对这种大家一起洗澡，然后这种感觉，这种洗澡方式觉得还适应吗？ 我们原来高中就是这样子的。比这个还恐怖。 那还比较好。那你最喜欢学校的哪个食堂呢？ 燕南吧。 燕南。但是燕南人很多。 对。而其实燕南的江浙菜不是特别的就是正宗吗？ 那开学以来你觉得印象最深刻一件事情是什么？ 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可能是我们地工就组织国庆的时候就出野外了，然后就走了很多地方，到远然后去挖化石啊什么的，就还挺好玩。 你和舍友和同学们关系怎么样？ 都挺好的，因为大家都是就之前就认识的，在冬令营夏令营。 那还不错。那你对之后的生活有什么设想吗？ 就好好学习吧。 好好学习。好，谢谢。同学你们好。请问你们是一八级什么专业的呢？ 地空那个 继续的。 啊，在开学一个月以来，你们对学校的生活方面还感到满意吗？ 还行吧，可以。 那这一个月以来，你们在生活中就是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最深刻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参加了那个我们院的迎新晚会吧。 可以说遇到的问题吗？ 可以。 就那个小黄车的认证没有通过。 啊，认证没有通过。 对对对，就一直骑不了那个。 那在学业方面，你们觉得学习的压力很大吗？ 挺大的。 那大学生活和你们在高中时候设想的大学生活，你们觉得差距很大吗？ 有点吧，差距 时间也挺满。 比如说在什么方面你们觉得好像和想象中不太一样？ 课程 的那个内容，而且信息就特别多。 信息很多。那平时会写作业写到很晚吗？ 偶尔会。 差不多。那我们基本上每天都12点才睡。 那是挺辛苦的。 对。 再问一下，就是，你们在刚开学选课的时候，你们掉了几门课？ 没掉。 哇，没掉，真的没掉。 因为我们都是专业课。 这两个同学都没有掉课。在其他的一些方面，你们有什么就是觉得这一段时间里有什么感想吗？ 感想就感觉，其实我感觉就是虽然上了这么久的课，但感觉就很迷茫，就不知道自己真正学到了什么，就知道就每天在上课，然后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真正吸收到什么，这个就很那个。那你觉得呢？ 我感觉应该和他差不多，就感觉自己学到的，就老师一节课下来，感觉自己印象中能记住的并不是很多。 就是不像高中的时候那种学习的感觉， 能完全的去听懂一节课。 好， 就需要自己课后再花时间去弥补，就很多时间点。 那你们开学以来最喜欢哪个食堂呢？ 喜欢农园吧， 农园。 对，我们只去了农园，还有学医，还有学武。 其实燕南的菜可以，就燕南太挤了， 对，没有座位。 那其他时候就是会叫外卖是吗？ 有叫过，但也不经常叫。 谢谢你们。 不。 你是香港来的是吗？在你们那边有这种像学校这样大家一起这种大澡堂洗澡的方式吗？你觉得适应吗？ 就这个还好，因为起码还有个隔间或者帘拉着，然后我们那边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就连泳池也是隔间的。 好，谢谢你。采访了很多18级的新生以后，发现大家对学校的生活有欢喜，也有一些不太顺心的地方，但总的来说都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头。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中也能够事事顺心，万事如意。感谢收听今天的燕园面对面，本期节目由唐月圆为您主播，邓其明为您剪辑。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灯火黄昏，音符跃动， Put your records on，带上音乐去旅行。 最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Put Your Records On， 我是主播恒伟。 我是主播潇潇。合唱是流行音乐的一种常见表现形式，从时代金曲 The Sound of Silence 到传奇之作 When You Believe， 质感贴合的音色相互作用，往往能形成独唱无法相比的表现力和关注度。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欣赏近年来一些出色的男女生对唱作品，去体会这当中动人的情感表达。 It's the house telling you to close your eyes. Some days I can't even trust myself. It's killing me to see you this way. Cause though the truth may vary, this ship will carry our bodies safe to shore. Da da da da daDa, da, da, da. There's an old voice in my head that's holding me back. 由于其特有的实验性和忧伤旋律，冰岛音乐常被人戏称领先世界一百年。这首 Little Talks 就来自冰岛独立乐队 Of Monsters and Men， 歌词写的是女子与亡夫的隔空对话，与原曲使用小号与鼓点营造欢乐氛围来吟唱悲伤的做法不同。Julia Shear 这个简单的翻唱版剥离了喧闹的配乐，只用吉他与人声的组合，虽然稍显稚嫩，却直接凸显了两人话语里的深情。 Ship will carry our bodies safe to shore. Don't listen to a word I say. The screams all sound the same. And though the truth may vary, thisship will carry our bodies safe to shore. You're gone, gone, gone away. I watched you disappear. All that's left is the ghost of you. Now we're torn, torn, torn apart.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Just let me go, we'll meet again soon. Now wait, wait, wait for mePlease hang around. I'll see you when I fall asleep. Don't listen to a word I say. The screams all sound the same. And though the truth may vary, this ship will carry our bodies safe to the shore. Don't listen to a word I say.The screams all sound the same. And though the truth may vary, this ship will carry our bodies safe to shore. And though the truth may vary, this ship will carry our bodies safe to shore. I found a love for me. Well,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Ed Sheeran 声音中天然带有的温柔感，使得他的情歌一向有非常高的流行度，但这些歌曲在听感上的一致性也使得他们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首 Perfect Duet 在原版的基础上重新编曲，加入了 Beyonce 的演唱和更多的和声，逐渐转向嘻哈领域的 Beyonce 在传统抒情曲风上回归的新鲜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更为丰富的听觉感受，使得这首歌一跃成为 Ed Sheeran 在美国的第二首冠单。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you said you looked a mess, I whispered underneath my breath. Heard it. shares my dreams. I hope that someday we'll share our home. I found love 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s,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 We are still kids, but we're so in love, fighting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while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I saw you in that dress, looking so beautiful, I don't deserve this.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吉他拨弦，类似噪声的背景，凯莉磁性的声线，他们都让这首 Love Lies 有了一听即抓耳的特质。作为电影 Love Simon 的原声，歌曲主要表现的是对爱情中另一方心意的试探。除此之外，这还是 Normani 在离开 Fifth Harmony 之后的第一首单曲。两位年轻的歌手将擅长的 R&B 曲风演绎得非常成熟，尤其是在副歌部分，他们的声音随着伴奏渐进的交融互补，这不由得使人想起 MV 中 Kylie 的注视下，诺曼尼流畅而撩人的舞步。 Is it because of a history? Are you into me? When it feels so good, but it's bad for you. Can't say I don't want it, cause I know I do. Come on over, I need your company. Craving a synergy. Don't be afraid to tell me if you ain't with it. I see you focus, see you so independent. It's hard for me to open up, but let me in. If you're down, don't hide it.

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我们发现 We discover 学生记者媒体组都在这边，我想采访一下您，然后您是哪边？ 我们聆听 We listen 欢迎收听校园访谈燕园面对面第七届北京， 我们思考 We think 大地震强烈震动了中国四川省的大地，我们这一代人从那一刻似乎突然成长，学会了认同难题。 我们行动 We act、 yeah, I'm the student reporter from Peking University Radio Station and maybe I want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so、which 重大时事的深度解读 around the world It endeavors to promote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across the world in order to contribute 知名学者的另类思想 As president of Cornell was to try to help the community to think about howCornell University 浮云人物的传奇人生 contribution 马克贝雷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 近在燕园， 前世界比较教育协会会长， 近在燕园， 近在燕园， 近在燕园面对面 face to face in 燕园 we know the world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在燕园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一直在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这份爱心，并且一做就是25年，今后还将一如既往地做下去。他们就是北京大学爱心社。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燕园面对面，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播刘允杰。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爱心社的社长王燕同学，来和他一起谈一谈爱心社的传承。欢迎爱心社社长王燕同学来到北京大学广播台燕园面对面节目，那请您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王燕，然后我是北京大学物理学院2015级的本科生，然后今年大四了，然后我现在是爱心社的社长。我和爱心社的故事的话，我是大二的暑假参加了爱心社的暑期支教活动，然后在大三才正式的进入爱心社，然后筹备了一年的支教活动，然后在上学期也就是6月份，2018年的6月份，然后接任了社长这个职务。对， 那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爱心社吗？包括它的结构设置、人员分配情况，还有日常的一些活动。 爱心社其实是就是全中国最早的开始做公益志愿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高校社团。我们成立于1993年的冬天，也就是到2018年的今天，也就是有25年的历史了。然后最开始爱心社建设呢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93年的冬天下了一场雪，下完雪之后呢，我们有地空的一个宿舍的6位同学自发的走到这个校园的道路上，然后为同学们扫雪。在道路上呢，有11名其他的同学加入了他们， 然后一开始的这17个人呢，其实他们是爱心社的骨干，他们是元老，对对对，然后从17人发展到现在的这样一个规模呢，就爱心社逐渐分设了很多很多的部组，去负责不同的活动，然后其中最老的部组就是一开始建设的时候就有的是校园部，然后也是25年的历史了嘛，然后对，然后就是一开始就是在校园里去服务师生，就是从扫雪开始嘛，最新的部组是宣传部，宣传部是随着近几年的这个自媒体啊，然后网络的发展，然后去设立了一个负责这个自媒体运营的这样一个部门。然后其他的部组的话，我们有4个实践部组，实践部组是校园部、护老部、儿童部还有助残部，那么这4个部组呢，就是每周末会定期的开展我们的常规实践活动，就志愿活动，可以就是亲自去参与到这个实践活动中去， 然后就包括组织一些同学校内的会征集一些， 对，就是每周会招募志愿者，然后去帮助我们的服务对象，然后他们部组的这个区别其实就是在名字上，就是服务对象的不同，比如说校园部刚才提到的，它主要就是在我们的校园内去服务我们的师生，然后还有校园内其他一些群体，比如说我们现在学校有很多工地，然后有很多工人，然后我们也会针对他们开设一些项目，针对他们的需要，然后像护老部的主要活动对象呢，就是一些老人，这个一部分是一些敬老院的老人们，一部分是校园周边的一些老教授，然后他们因为可能子女都在国外或者不在身边嘛，然后他们自己在这边住，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周末去帮他们做做家务啊，或者陪他们聊聊天这样，对，儿童部的话主要活动对象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支教类的，他们主要是针对于这个中小学生， 其实远的地方还是说近的地方那些工人子弟学校也包括， 就是周末的常规活动一般就是在北京周边的，对对，这个打工子弟学校，然后像陪护类的话主要是一些更小的孩子，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比如说有不同的残疾或者说家庭状况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理想的那种家庭，然后会有北京有一些专门的公益志愿组织，比如说有孤儿寄养点，然后也有一些兔唇孩子的专门的寄养点，我们会周末派志愿者过去，然后也是相当于帮那边的这个机构，然后去做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也是陪孩子们玩一玩，去度过一个比较愉快的周末。还有一个是助残，助残的话就是陪护对象就是一些残障人士嘛，这个有比如说自闭症的儿童，或者是智力残障，或者听力残障，或者是视力残障，比如说我们会给一些有视力残障的这个人群，我们去帮他录书，就我们把书读出来，然后去让他们有机会能够相当于体验到阅读的这个渠道嘛，对。这大概是我们的4个实践部组，也是人员最多的，因为实践部组有很多同学他们加入爱心社就是想做这种实际的志愿活动嘛，然后这几个部组也是他们参与这种活动最好的一个渠道，然后的话为了因为社团很比较大了之后，为了整体的运营，然后我们分化出了3个功能部组，功能部组一个是组织部，一个是宣传，一个是外联部， 这很重要。 然后组织部的功能的话主要就是协调组织全社的一个工作，比如说一些迎新招新或者是内联全社内联性质的活动是他们来组织，然后宣传就是制作一些宣传品，然后去运营我们的一些宣传的渠道，外联就是维持社团正常运转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然后他们会帮我们去拉到一些赞助这样子， 包括和那些养老院啊，包括一些学校啊，他们的联系是也是靠外联部来进行。 没有，那些联系基本上就是自己的部组去做自己部组的联系工作，对，因为他们更专业。 对对。 然后可能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爱心社现在在做的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在坚持的这样一件事业，我们坚持了北大学生心系天下或者心系苍生的那样一种情怀， 对， 然后我们又把这样一件事业坚持下去做20多年，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正 面蛮正面的一个外部的一个宣传吧。我觉得这可能是爱心社现在在社会上对外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形象的点。对，然后我觉得除了这几点，我觉得有几个故事就蛮，我自己觉得都蛮感人的吧，讲出去。一个是我们有一个活动叫香山敬老院，这个活动坚持了非常非常久，大概十年以上，然后这个香山敬老院本身的敬老院的故事也非常感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去服务的这批志愿者，他们面对的老人有很多都是，比如说他的老年怎么说呢，老年痴呆，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年老之后记忆力不太好嘛，他们有时候两周去了那边的老人跟他们讲的是一样的话。他甚至坚持一个学期过去，老人们都不记得他们可能说的都是类似的东西，类似的故事。然后但是这批志愿者就觉得他们还应该坚持着去这样一个活动，坚持去陪伴他们，虽然可能在某些人或者在其他人看来这个活动很单调很无聊，没有其他活动，他们没有其他志愿活动那么好玩，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情怀。只要我们的那个志愿者是说，只要香山敬老院还在，我们这个活动就不会停，我们一定会陪伴这些老人走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程。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爱心社在对外很好的一个形象的宣传。 刚刚也说到了北京大学的爱心社已经创建到今天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那这其中肯定也经历过一些大大小小的困难，但爱心社都坚持下来了，不忘初心，一直在为公益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谈谈在这过程中爱心社是怎么进行的传承。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爱心社的这个建设开始慢慢讲一下我对爱心社的传承的一个了解。爱心社最开始这个建设是93年嘛，然后它暑期的大型支教活动开始是在95年，到现在也23年了。然后助残，刚才提到的助残是也是都是在这个00年之前就成立的这种部门。儿童部的成立是在00年之后，分社也大概是在02、03年那前后。然后其实就是前10年是这个很快的一个扩展期，就是我们在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公益的这个氛围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没有现在发展的这么好。所以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最早开始做公益的社团，我们在努力的去发掘有哪些人群还需要帮助，有哪些是我们能够去开设活动然后能够去帮助到他们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发展出来了不同的部门，然后去做不同的志愿项目，然后 一个成长， 对，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发展期。对，然后再往后其实我觉得爱心社我了解到的这个历史最鼎盛的大约是在08年往后的一两年。因为那个时候是全国公益氛围其实也是最好的一个时候，因为08年发生了这个汶川大地震之后，包括这个奥运会都有很多这个志愿者涌现出来，然后也让整个这个公益圈的公益氛围变得更好，然后参与的人群关注的人群都变多了。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整个爱心社的发展也特别的快，然后整个对，然后社员也特别的壮大。然后我读一些老社员留下来的资料，就是那段时间有时候我们社团招新招2天就被迫停止，因为北大最大的教室是500人，我们2天招满了500人就没法开会了，所以后面的人就 甜蜜的负担。 对，这是当年的甜蜜的困扰吧。那个时期社员人数也是非常多的。然后近些年怎么说呢，近些年说实话因为就像说公益发展的越来越快，有很多其他的公益组织也在涌现出来， 倾斜， 对，倾斜，然后学校里其实有很多在做公益的社团， 各个院系自己，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不单是校园，整个社会上公益组织是越来越专业化的。然后也越来越专业化的同时就是分门别类嘛，有专门做这个的，专门做这个的。像现在的话我们再想去拓展一个新的活动领域就比前10年要来的难很多。 对， 因为真正的 能够需要这种志愿者的领域，其实有很多人已经在做了。 嗯， 而现在就已经不是一个能很轻易的找到这种新的领域的一个时期了。 嗯， 那么我觉得到了发展到现在，就爱心社的一个传承，更重要的就是去坚持好我们前辈留下给我们的一些东西，然后再 东西。 比如是吗？ 啊， 比如说一些理念，其实爱心社的理念，一直坚持的，一直常说的有两句话，一个是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嗯，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小事，但是我们要把它坚持下去。 嗯，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活动，可能很简单，但是。嗯，我把它做十年，把它坚持十年，我们相信是可以看到改变的。 对，其实一件小事做的久了，坚持了这么久，它本身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 对对。然后另一句话是，我们是爱心社的宗旨是这个奉献爱心、呼唤爱心、自我教育。 哦。 然后这三点其实我在我的理解里，它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嗯。 就是最开始我作为一个单纯的志愿者，我只是想奉献我的爱心去帮助那些人们。 嗯。 那么到了后来，比如说可能如爱心社举例，我成为了这个社团的运营者或者管理者， 嗯， 我希望能够吸收更多的人来从事这项事业，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是呼唤爱心。 嗯， 那么最后一步自我教育，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作为志愿者， 嗯， 我们能够在参与志愿活动的这个过程中，或者能够在爱心社的这段活动的历程中， 嗯， 收获到一些东西，能够成长一些，那么我觉得这是就是整个社团的一个理念。 嗯， 那么这个理念是我希望就是整个爱心社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下去的。 嗯， 就不要在这个历史中慢慢的就不忘初心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爱心社传承最重要的一个点。 嗯， 那么具体到传承的故事的话，就是怎么去坚持下来这些点。 嗯， 其实就爱心社它本身就是一个很讲情怀的地方。 对对对。 然后 大家都是靠情怀，靠心里的那些理想来的。 对。然后那么你讲情怀很多时候就需要讲故事。 嗯， 所以就是爱心社的很多传承其实就是去读前人的一些故事，然后你就会对这个社团有一种更直接的印象。 嗯， 或者说你就会对这个社团产生一些感情，你想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他，想坚持在这里或者怎么样。然后但是讲故事就是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一些发生过一些像你提到的一些困难或者一些挫折的。举几个例子吧。 嗯， 比如说爱心社从发展到现在就是有不同的这个就是文件啊或者是交流的平台。对。然后从一开始可能用的是更多的是 BBS， 就是学校里未名 BBS。 嗯， 然后再到后来有一段时期是有自己的 FTP 去管理自己的文件， 嗯， FTP 的服务器，然后也有自己的网站，然后可以作为一个运营的交流的平台。 这个网站是就是爱心社自己的。 对。 嗯， 是我们的前辈们自己搭建的一个网站。 哦，是很早很早就搭建了。 大概十年前吧。 哦， 十年前。 那如果一直没有运营的话，其实现在也 运营过一段，就那大概有三五年可能或者更久。 哦， 然后我没有细致的去了解过。 哦， 但是在我进社的这近几年， 嗯， 我了解近几年的历史是已经大概有最起码五年以上没有去运营它了，就已经废除掉了。 哦， 这个网站已经进不去了。所以就是这种资料平台，比如说最开始在一个地方，然后当你想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迁移的过程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你本来整理的分门别类的资料，可能迁移的过程中就会混杂在一起。 嗯， 那么你再去做整理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些困难。 嗯， 然后再比如说 BBS 现在就整体的这个用户人数还有关注度是没有最开始它那么火爆的。所以爱心社现在的 BBS 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就是每周上传活动总结或者是怎么样，它没有了一个社员去交流的这样一个功能。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爱心社的传承像刚才说要讲故事，那么你需要提供一个平台能够让新入社的这种 想自己的亲人， 对，能够让新入社的孩子去有机会了解到前辈们的那些故事。 哦， 能够让前辈们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让孩子们知道。 嗯，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的话，这种传承就会显得很艰难。就是老人们觉得他们有很多情怀，他们有很多故事，他们有很多经历，爱心社有着厚重的历史。 嗯， 但是怎么把这些历史告诉现在 代入着孩子们，告诉我们这可能就是传承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其实也有想一些办法去解决，一个就是从技术层面把这种资料的管理做得更好一点，然后从其他的层面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活动叫做飘雪。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是和建设历史有关的，我最开始提到，对，是扫雪，所以我们把这个十一月社庆的这个月份，我们会开展一个活动叫做飘雪。飘雪呢，就是去请一些社内的，我们叫老人，就是一些前辈们回到学校，然后让我们新入社的新孩子们去跟他们聊天，然后类似一个访谈，但是没有那么正式，而且有可能是一对多或者怎么样，然后让他们讲一讲他们当年在爱心社刚入社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他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样的，他们办过的活动是怎么办下来的，然后有什么感动故事或者有什么挫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回头再整理出文字稿，然后可以发表到我们现在的平台上，就这样一个活动其实是对于新老传承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就需要有一个平台的让大家都看到，然后都能再提供一下自己读了这个或者看了这个的一些感受。 对，像现在比如说公众号是一个很好的向外面展示自己的一个平台，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它缺少一个交流的功能， 对，反馈的， 对，就是他们看到了有什么话就这种交流会比较难。但 BBS 之前的好处就是比如说什么东西一篇文章可能之前是发在 BBS 上的，那么大家看到了就可以在下面跟帖啊去讨论啊或者发表自己的看法。那现在就是我觉得爱心社如果想要继续把传承做得更好的话，是需要去找到一个或者说是坚持 BBS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平台，然后去把传承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对， 好，那您刚才说到了一些对于爱心社来说可以改善的一些地方，那您觉得这些方面有哪些是北大的同学们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学校方面可以做出帮助的？ 我觉得从同学们的话，就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多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多多能够去奉献爱心。那么这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我们宗旨里面呼唤爱心的那一步嘛。我们希望让更多同学们能够加入到我们，能够去了解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上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们，然后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做的。那么让更多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其实我觉得就蛮重要的。然后从学校的话，怎么说呢，我觉得一个期待是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平台的这种管理， 对对对， 比如说网站啊或者什么的，就希望给社团能够搭建这样一个网站。然后据我所知其实团委那边有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只是说现在的功能可能就还处于一个初期。我希望就是或者说我期待着学校或者团委那边能够帮我们去构建这样一个社团的平台，不管是管理啊或者发通知啊或者是社员们交流，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不单单是我们，就是我觉得所有的社团或者是大一点的社团都需要这个平台，对，都会从中受益。如果团委那边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反正我个人会非常感谢学校这边。对，然后其他的话，其实我觉得爱心社坚持了就是走下来的这么久了嘛。其实从我这边说，对爱心社的一个整体的期待就是能够继续细水长流嘛。就我像刚才说的，能够把一件小事然后坚持的做下去。然后这其实是我希望爱心社能够在未来的25年或者是再往后的时间内都能够坚持的地方。对， 我也觉得，从我的角度上看呢，我由衷的感谢就是北大有这样的一个团体的存在，让我觉得哎呀特别温暖，特别真的是有爱的一个组织。然后也衷心的祝福能像您说的就是一直做下去，坚持着自己最初的想法。 也谢谢你的祝福。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